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就呢个港版国安法杀到香港前夕的咖喱饭啊。咁啊，今晚呢我有两位嘉宾嘅，因为刘世良咧就有事啊吓，佢晏昼咧先至联同埋另外三个媒体啦， 系 苹果啦、D 一百啦、立场新闻啦，咁啊佢就代表城寨，咁就主持呢、這个民主派35+初选嘅选举论坛啊。 咁同大家 睇一场。今日係第二場， 係啦，嗱，有好多觀眾會問，喂，點解仲未得睇？嗱，我一定要喺度賣定廣告先。 我應該介紹你先，個個都識㗎啦，應該。 因為我忍住 歐樂軒同埋譚海邦今晚咧就蹬腳嘅，好多謝佢哋先係。 請講，請講，唔係，因為我真係忍唔住賣廣告。係，聽晚九點鐘就會喺四個媒體嘅 channel 裏邊。聯同一齊播出， 一齊播出，哇！同步嘅， 係啦，敬請到時踴躍收睇。 你應該都未試過嘅喎。 未試 過，即係你話，譬如城寨同呢個嘅D 一百啦，城寨同蘋果啦，蘋果同 D 一百啦，應該都未試過嘅喎， 係 第一次，係咪每一晚連續四晚都係夜晚九點鐘？阿世良叫我特別問你喎， 係係嘅，不過中間因為七一啦，咁七一你知都係大日子，咁我哋嗰日咧就會停一停嘅， 係 咁我哋再去到七月頭再做埋另外三區， 係 就係超區同埋新界兩區。 嗱，琴日就第一場就九龍西啦，今日就第二場。九龍東嗱就預錄嘅 嚇， 咁啊跟住咧，譬如話琴日嗰場九龍西咧，就會喺聽晚，即係星期四預錄，就星期六晚九點鐘播出，係咪咁樣啊？ 啱啦，啱啦。好，咁仲有嚟緊有新界東啦、新界西啦、超級區議會啦，嗱，我哋之前咧就一路收集緊大家啲提問嘅，咁大家仲有時間去提問啦。當然九龍東西做咗啦，應該咁講。聽日先係香港島，跟住先係新界兩區。咁無論你係邊區都好，大家仲有機會提問嘅。咁不過我哋咧就揾咗主要兩間，其中兩間媒體去提問啦，一個蘋果一報啦，一個D 一百啦。咁主要佢哋收提問多嘅，咁大家可以去到嗰邊去即係如果你有提問， 事前可唔可以睇一睇啲提問咁樣㗎？ 嗱，我就覺得咁，我就覺得咧，你嚟話你可以睇個留言有幾百個咁樣嚟， 即係就係用留言去提問 嘅。同埋有啲人咧係針對問一個候選人，即係可以針對問范國威嘅，針對問譚海邦嘅，你點點點咧咁樣。咁到時候都會針對性地問翻嘅。咁當然我哋真係要太多提問，我哋要精選過一啲，尤其好多人問。 唔係抽籤嘅， 係啦，即係 唔係抽籤嘅， 唔係抽籤嘅， 即係俾啲權力嗰個主持人，即係琴晚就係湛國陽，我哋城寨嘅，係 啦， 咁又去揀一啲佢認為好嘅問題，係咪咁樣？ 因為未播出係咪即係湛國陽民族全程，定係都係四台嘅聯裏邊啲派啲人選咁樣嘅？ 四台都派啲人選嘅，湛國陽係其中一集啫，咁同埋我哋仲有多數係啲傳媒人做主持啦，咁同埋有一啲大家都識嘅，咁我賣下關子先啦，咁嘅一啲嘉賓。去提問嘅，咁嗰個係一個特別嘅環節，就係嘉賓提問時間。係，咁啊攞15分鐘就逐個問你啲候選人啦。咁呢個係一 part， 但係大家啲網民提問咧就係主持人做嘅。 哦， 嚇，咁有幾個部分。 係， 咁但係我都要即係除咗論壇啦，都要喺度同大家講，即係35+咧，而家都係需要大家支持嘅，即係特別係我哋個眾籌係遠遠未達標，因為眾籌目標係350萬，但係去到而家都大約78萬，咁希望大家 因為而家最難度高就係要嗰個程式係要用Apple 嗰個系列嘅機去 run 啊嘛， 係， 所以而家咪民主有機咁樣啦， 民主有機 嗱，我呢度我又要同各位聽眾講一講唔係一定要你捐嘅，即係雖然阿戴玉婷同你講話，其實捐就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就算唔得都好啦，議員辦事處如果你能夠借到俾佢咧，已經係好多謝大家啦。我相信好多聽眾，你喺上年都幫過好多反送中嘅候選人去助選，咁你屋企樓下可能都已經係識到你個區議員。係如果你真係有一啲機啦 ，iPhone 都好啦，因為呢個係最好我哋唔係話要你靚牌子啊，個問題係。你不會捐部華為去的嘛 因為如果有些人說如果 有 Android 系統就會好一點，但我都明白的，其實民間搞這個公投是很難很艱辛啦，這樣就其實也都因為近來大家都做街站也都會問究竟哪些是票站，我都嘗試回答一下，因為有些荃灣區有些是我幫忙找，其實現在就是最大機會就是黃店啦， 係一啲有機會係議員辦事處啦，但係個名單未公布，一來就驚太早公布就有咩即係被乜乜搞啦嚇，篤警同埋黑篤啦嚇，咁樣咁樣咧就 縱容嚟， 係啦，咁樣咧就所以咧就個票站啲詳情就未公布嘅，咁但我相信即係歐樂軒又好，戴耀廷又好，民主動力好，就會適時公布噶啦， 大約一個禮拜啦。俾喺一個禮拜前，我哋就會公布啦。 係呢、這個真係好艱巨嘅工程啊！即係 是非經過不知難。我經歷過2018年嗰陣時一月頭嘅初選咧，係開無數嘅會，幾經艱苦係去揾、都仲係個位數嘅票站喎、啊。今次講話係上百個票站喎、啊，嚇、啊！即係特別係新界西、新界東喎、啊。咁所以嗰個難度係即係好難想像嘅，大家諗一諗，淨係 iPad、iPhone 都係要冇，即、就、係、是、希望可以收集得到數以百部啊！ 同埋嗰個 iPad、iPhone 咧。不是俾你用咁簡單，係攞嚟做票站，因為而家個程式咧唔同以前。以前有好多朋友第一個問題就問：喂，以前我哋 download 個程式落嚟就得㗎啦， 自己篤喺度。 係啊，咁點解你今次唔得啫？你仲人哋捐機咁，即係好多疑問。我想同大家講，應該講以前幾次網絡公投。全部都被 DDoS 搞嘅，即係話全部係俾黑客搞，而嗰啲 IT 朋友佢話：，哇！呢個係史上最大嘅 DDoS 嘅攻擊。咁佢話史上最大，咁我信史上最大啦。 IT 人去信啦。 上次特首選舉就係一回咁嘅事。咁所以今次咧係要改咗系統。如果你唔改系統，你照樣都係俾人打冧。 一樣係會俾人攻擊。 嗱，你特首選舉咧？大家都知道民間的意見就一定是很不喜歡、就是、中共選的候選人， 是啊是啊， 那還有那個爭議沒那麼大，但是你現在搞初選呢0.1 個百分比，候選人都會吵啦，是不是、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處理，所以、你一被人 hack 呢，那些人就會說不可信的、那你的初選的意義又搞不定，所以今次的系統設計呢是不會被他搞到，怎樣不會搞到呢，就是我們投票是線下的、即什麼叫線下，就是你要去到個票站，然後去核實你的選民身份。點樣核實你的選民身份呢？就是你有投票通知書，或者總之寄咗你選民登記，選舉事務處寄咗份話俾你知你新界東選民咩功能界別選民嗰封信噶嘛。咁你可以攞封信嚟到證明啦。如果你冇嘅，你上選民登記嘅網頁 cap 幅圖，然後你再第二個身份證，我哋係唔會抄你資料。總之我對到係嗰、那個 即係即場做嘅呢、這個係、即係唔會留低一啲記錄咁樣係。 係啦，嗰、那個係核實站嚟㗎咋。而嗰個核實站係唔會收私隱資料。咁用咗呢個過程咧，跟住佢會彈個 QR code 俾你，彈咗 QR code 之後，你攞入去QR code 撳入去咧，你就可以投。你自己咧攞咗 QR code 你走都得㗎，你唔使喺個票站邊投㗎。 咁唔使喺票站理論嚟啊！咁用自己嘅 iPhone 或者 iPad 投。 係啦， 咁嘅意思係。 係啦，所以係用翻你部機投中歸，但係核實嗰邊咧，我哋一定要揾一部清水機，即係話清咗啲 data 嘅。 哦，明白。 咁然後我哋要整個票站咧，去核實你嘅身份。同埋到最後嗰、那個 QR code 咧，係會幫手傳翻去一個雲端嘅。咁希望 但係驚唔驚咧？我都即係我係有份參與去即係依個初選啦，都有好多技術問題克服。驚唔驚最後當日或者前兩日個選舉事務處個網站 down 咗，唔能夠俾嗰、那個投票人去攞個選民身份咧？ 無論如何總有意外嘅，所以我呼籲大家總之你用任何方法證明俾我睇，你係一個新界東嘅選民。 盡力而為啊！ 咁通常都係投票。 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審慎，但係亦都係要做多一重功夫，就係其實而家即係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去打壓民間嘅所有嘢。咁就所以我都即係不斷都係話有冇辦法初選某啲步驟完善啲啊，有啲技術可以做好啲。咁當然我亦都唔想俾即係都係同路人啦，即係一啲壓力。咁所以咧就都係大家盡快去睇下攞自己的選民登記 cap 咗個 screen 先啦，係啦。咁啊就同埋近排街站咧都有啲人問咧，即係35+個意義係咪最後咧達到到去否決兩次財政預算案，達至呢個五大訴求嗱？依、這個真係不斷係喺不同的地方去被人問，即除了技術理由，可能即初選是很多人有些擔心，另外一樣呢就是那個最終是不是可以達至五大訴求。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是参与了初选，我们都要认清一个目标或者一个难度，就是其实在功能界别的民主派呢，其实在很多的投票呢都是较为保守的，我跟 Gary 也都在立法会知道，所以呢這部分呢，我相信大家要處理的方法，一是就找一些比較有抗爭型的功能界別 的一些議員，也都是說各個渠道給壓力。另一樣呢， 我會傾向去講的就是過半都有很多好處，起碼可以不用追收被 DQ 議員的薪津，可以拿回行管會主導權，可以炒了陳慧安，可以這個清算這些錢黑警的保安，我覺得這些呢我自己都在個街站是講很多的，因為失過半的好處最前期得到是這類，最後去到否決，再去到五大訴求呢，我相信是可能是經歷年幾兩年漫長，當中很多東西的。 對，你們講到這裡是心理遊戲。什麼叫心理遊戲？是因為又是有很多人說，喂，你還搞什麼初選啊，你看看你連教協啊都不去初選啊，那你有什麼資格叫人初選？第一，我要在這裡很嚴正拿城寨這裡跟你說，我是呼籲教協和蔣文靜，你們兩個呢就初選是最好的，我一定要很清楚跟大家說，無論是功能界別什麼界別都好，總之你有矛盾等等，除非你很把炮你告訴我，總之是一定民主派贏的，如果不是呢，好似醫護界啫嘛，好有民有利， 醫護四位啊， 我跟啲進步派嗰啲朋友講，我理得你個進步意思係本土定乜都好啦。你要過往嗰啲投票咧，我同 Gary 都體驗過啦，就係、有陣時咧啲即係投票就唔係個個傾，下下都傾。咁到頭嚟咧，成扎議員裏邊有一兩個議員話唔係喎，呢個咧我離席好喎、或者不是喎、這個我投贊成喎，咁又中間有啲議員咧，可能又唔諗嘅喎，總之話，唉唔理啦，投贊成佢啦咁樣。咁嗱，我即係我諗大家都好有經驗啦。起碼我同 Gary 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我哋唔係咁樣做嘅，嗰次係智能燈柱，即係智能燈柱呢個好大爭議啦，即係個個都話收私隱啦。咁我記得我哋，因為我同 Gary 坐得比較近， 坐得比較近， 我哋同一個板塊。 係啦，咁我哋嗰陣時一路話唔係喎，反對喎，反對咯咁樣。跟住後邊嗰啲人話佢哋投贊成，我理得你，我投反對啦咁。咁但係喺一啲好即時嘅情況底下，去有陣時做咗啲決定，可能係錯嘅決定。咁然後你覺得嗰個人保守，其實可以理解嘅。咁你覺得嗰啲人保守，你覺得唔啱，功能組要進步啲。咁你咪揾個人去同佢初選咯， 係啊，咪教育界咪咁咯。 但係你最緊要又唔好搞到原本贏嗰邊輸，嚇係咁多嘅啫。 唔係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你要 case by case 咁係去睇，即係有時話呢投票民主派，你話即係有個別一啲即係稍為偏離嘅，唔係淨係投反對，有棄權。有呢個嘅少量嘅贊成，又或者嗰個係功能組別，因為佢自己功能界別嗰啲嘅考慮，咁所以係會有唔同嘅話咧。咁但係有市民就話：，咁啊得唔使搞啦，我哋即係都係要換過曬啦，咁樣係去推翻啦。即係正如今晚點解走上嚟請歐樂軒上嚟講初選，就係因為昨日有幾位朋友就走出嚟，直情開埋街站，開埋記招，就話要呢個初選係有問題嘅。其實言下之意就是說不完美啫，咁樣，但因為呢啲嘅一啲技術上邊好難克服的問題咧，佢就覺得咧要推翻整個初選。我好想講初選呢個協作咧係史無前例嘅。其實我哋參與個運動、參與個民主運動或者社會運動咁耐，都知道香港嗰個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就係幾咁扭曲噶啦。呢個根本就係一種策略性的投票的考量，不過咧 involve 建制派總有幾席， 係啦，希望透過呢個協作咧，係可以去抵擋得到即係政府的種種嘅小動作，甚至乎可以贏到過半數，係延續今次呢個反送中運動裏邊嘅五大訴求嘅爭取啊嘛，就係咁啊嘛。 我有幾張圖想同大家分享先，其實呢個係我之前寫嗰啲文章嚟嘅。咁不過啱啱講嗰功能界別，即係你如果你覺得唔夠進步，咁你揾個人去對選咯，係咪好簡單啫嘛？咁然後同要佢喺選舉期間交代清楚，究竟佢係咪我哋35+總體綱領咯？其實這個我希望處理了功能界別的問題。咁講直選啦，直選可唔可以播有幾張圖？ 播張圖係呢個重要。 呢個咧係我之前寫一篇文，雖然嗰篇文好鬼複雜，咁我冇乜人睇明。咁我而家口講同你，同你睇，同你講一次，和你講。 嗱，每一區比例代表就係大家知㗎啦。你總得票多建制派以前就大約五到六成啦。其實就算你話過咗上屆區議會選舉，好似我哋嘅得票比起建即係個差距又拉翻開啲。但係拉翻開啲到你唔能夠否認比例代表制係一個分，即係最後係分比例嘅問題，分餅問題。係。咁你分餅嗱， 即係令到你令到你政治力量或者政黨碎片化咯。 是啊，你前面那些就是民主派得票多少，建制派得票多少，就乘到那個議席有多少比例。大家留意右邊那兩行就可以了。民主派應該議席，我們會說地區直選應該要有大約24席，為什麼會24席？其實都保守了，香港島 新西都很保守了， 是其實都保守了，因為我們最後談的目標是 因為你這個應該 是應該是不是未在11月的區議會靜的，還是 未過十一， 未過十一，好早 嘅呢個係幾耐嘅，所以其實有十一月嗰個區議會效應咧，其實民主派嘅票係喺經過咗反修例運動喺十一月多咗嘅。 啱，所以呢個表係保守嘅啦，已經。係。咁保守都好，你香港島三三啦，其實唔止三三，因為我哋希望四二，即係民主派攞四席。係。咁你就應該係協調四張名單啦，係啦。 嗯。 咁好啦，九龍東三席啦，冇嘢好講啦。九龍西四席啦，以前都贏開四噶啦。 嗯。 新界西咧，其實應該進取啲要六嘅。 而家目標都係咁。 而家目標都係咁。係。咁新界東就因為咁樣又進取啲咧，就一係六一係七啦。咁但係應該我哋本身都 傾又傾六嘅七，其實係過分進取，進取。 過分進取。 即係呢個係 mission impossible， 對唔住。即係如果從學理上邊，即係科學化少少去睇嘅話，我覺得係難度係超高。 好啦，好啦，咁區議會就三啦。咁大家都大家加埋條數就呢度都已經24啦。咁如果我再進取啲，再加埋新界西、香港島，可以去到26添。 即係 maximum 26啦，我諗可以理 解。我當你咁多區總係有啲失誤啊。 係啊。 咁你都去到即係24到26咁樣啦，好唔好啊？ 啱。 好啦，嗱呢個唔係呢個，我諗大家都明白，後邊嗰兩幅圖先係重要。好啦，我要講嗰個協唔協調問題。嗱，好啦，呢個係博弈論嚟嘅，咁博弈論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三言兩語同大家講明啦。但係總之好簡單，我就唔用咩數唔數人嚟到去分，因為有啲咩即係參政都十幾年都話自己數人嘅嘛， 只要冇政黨背景， 冇政黨就叫數人啦。 咁我唔好理啦。嗱總之咩叫舊人咧？就係啲現任嘅或者我當係政黨出身嘅人都叫做我好似差啲咁講，但係都用舊人嚟講，因為好難界個 concept。 其實有政黨與冇政黨啦，或者 咁有新人就應該新當選啦，今屆新當選啦，新出嚟㗎啦，好唔好啊？我當咁計啦。咁但係你新嘅人要搶攤咧？其實是難的，點解咧？因為你本身舊人，例如話特別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 有知名度， 佢哋有知名度噶嘛。同埋我諗大家都同意，大部分嘅現任立法會議員喺反送中運動都係算表現好啦。咁你好難話，哇唔好，你唔得，我哋走啦咁樣。咁嗱，不過我覺得都唔奇嘅，因為我聞到陣味嘅最近。唔少嘅選民係好想求變，或者去揾啲更加後生嘅，特別係打得嘅。即係唔係真係打 㗎，衝擊型嘅 係有係有活力型 嘅。講話入到去就打 X 嗰啲嘅保安咁樣啊，有啲人 講乜嘢？ 最搞笑喺度講下黃白宇啊嘛，因為佢去即係超區議會啊嘛，咁佢就話 撞得 係要撞得嘅，咩要有300磅嘅咁樣。咁兩位應該未必有300磅。 哦，衝得嘅我都 OK 嘅。 嗱 即係翻翻呢度講。 咁但係嗱呢個好簡單啫，就係話究竟你協唔協調對你個結果係點啊嘛？我話總議席，如果我當24席咁計，兩邊嘅協調咧，其實係可以去到24席嘅，兩邊協調16+8啊嘛，咁去到24咯。我當，因為我當點解我會咁樣計劃，舊人會攞翻16席，新人會攞8席咧？其實嗰陣時嘅預設就係話，現任啲人大咗都贏翻，新人會有8席嘅空間俾佢爭。八席嘅空間，你諗下，其實等於你有八席俾啲新嘅人有機會攞到喎，我個概念係咁啊， 係去市搶攤。 係啦，咁如果我哋唔協調啦，兩邊都唔協調，我想講個好殘酷嘅現實就係現任嘅人如果比較優勢好咧，咁可能係個比例少啲嘅，唔係即係輸嘅比例可能性係低啲。咁我當我最差啦，講到16，佢照樣攞翻啦。 咁但係你新人可以攞嘅位置就少兩個位噶咯。係嚇，咁未必一定係咁嘅。嗱，呢個可以爭議，因為 呢個推你嘅推算。 我又爭議下你先，因為我有睇過你呢個論述，我自己即時已經諗到另一個論述，不過個結果一樣嘅，方式唔同啫嚇。就係其實點解會出現咧？嗰個。最後議席數量比較少咧，其實始終都是比例代表制之下的分票問題。大家猶記得最明顯就是九龍東了、九龍東咁多年嚟咧，即係最進步嗰席咧，最終都是誒破雙身而贏得嚟。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出選嘅隊伍是較貼近最高得。到嘅議席嘅可能性咧，其實係最理想嘅。 係啊， 依個就係數學上點解我或者好多民主派嘅同路人係願意參與協調，大家就知道太多隊伍去參選喺比例代表制下係不利。嗱，其實結果同你依個係一樣嘅。 好啦，我攞第二張圖，我費事喺度用太多時間，因為我最緊要喺比例字。嗱，呢一幅圖咧就係咩咧？其實就是講大家最有興趣探討的九龍西。 九龍西， 因為即係九龍西，即係我諗黃碧雲都唔介意我開名啦、就因為好多人對黃碧雲都有意見啦。咁我嗱黃碧雲當選咧係、選民決定， 呢、這個我未睇過係新嘅。 呢、這個唔係嘅，呢、這個都係篇文嘅，但係 篇文裏邊 嘅。我簡單啲，我又簡單啲講 嘅。篇文嚟，但係好似 九龍西有六個位，而家贏四個位嘛。咁我當你因為九龍西啲人咧有進步啲嘅，係啦。咁 佢哋中意啲特別嘅候選人，我覺得。 上一屆就揀咗， 大家明我意思啊？ 揀咗尤慧晶，揀咗劉小麗，咁佢兩個今屆都冇參選啦。但係今屆亦都當然有好多新人參選，我當新人攞到兩個位，咁舊嘅人我當阿 Miss Mo 啊、黃碧雲照攞翻咁計啦，係啦，唔好理啦。其實呢個都已經好保守，因為我又話喂。其實不一定是俾翻舊人，很多人想求變嘅。係。咁好，我就用很保守的講法喺度講，嗱，一人兩個位啦。咁你即係你都叫做有兩個空間俾你啊。但如果你唔去做協調嘅，你唔去搞嘅，其實你無論新人協調協唔協調嗱，咁佢又可能因為你唔協調，咁啲人就會話：喂，我唔會投啲唔協調嘅人啦。咁你贏嘅機會又低咗啦。咁如果你話好啦，舊嘅人唔協調，即係舉例説你啲傳統政黨唔協調，咁就係佢哋理虧嘛，咁佢哋又會輸噶。咁然後你新人就其實都係多零，我暫時咁樣計啦，當零點五。點解咧？我當你哋得翻三席贏嘅啫，因為你太多人出選，而家哇九龍西有幾多隊啊？ 好多隊啊！ 八隊 一個排開都好似， 我冇記錯嘅。 九龍西好多， 好多 八個候選人。你諗下，喂，八個候選人，你點樣可以確保自己贏到四席咧？除非你啲選民真係好叻咯。係。但係我成日都話一萬票一萬票，五千票五千票，你參選一定有人投咗你嘅、如果你唔係你參選，佢可能即係嗱，你又話俾我聽，全部 九龍西係九個啊， 九個，我仲數漏過添，係真係陰公。我做主，即係我做主 辦。唔容易嘅係嗱，現任毛孟靜、黃碧雲，新嘅咧就係有呢個劉偉聰啦、何啟明、岑子傑、張坤陽、劉澤峰、馮達俊，仲有安德利九個。 我意思係咁，我呢個表咧，我 show 完啦。我呢個表咧，已經係好保守地，好似講到泛民即係或者啲舊嘅人，唔好講泛民，舊嘅人會攞翻曬。第一，我聞到陣味唔似係。第二就係、因為啱啱講到有啲朋友即係覺得因為咁樣就唔參加初選對本土派不利嘛。我記得嗰個其中一個講法咁啦。我唔認同啊。即係我唔認同係 即係呢個係學理上邊根本就唔成立嘅，你覺得係？ 我唔好講理念問題，即係我當 唔係你博弈論啊嘛，係真 係 㗎。 因為你博弈論係條數計咗出嚟就係、是，總之你協調多啲空間俾你贏，你唔協調就少啲空間俾你贏。而作為一個非現任嘅議員，係咪？sorry， 非現任嘅人，你去參選，你係。你梗係你搏多啲㗎啦，喂大佬啊，你去百佳，你去惠康啊，你問下你阿媽咯，你草印花有一個機位去日本嘅，一個機位去日本㗎啦，有五個名額攞菜刀攞菜刀㗎啦，咁你多個名額就多個機會㗎啦，有乜好講？我唔能夠認同一個即係你唔能夠我唔能夠否定嗰個數學嘅合理性啊。係啊，你話俾我聽，你因為我唔協調咧，因為對我不利，咁而機會細咗啦咁樣，咁所以我唔參加。唔係啊，我覺得從數學上面，我真係講唔過去。咁好啦，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我真心聞到陣味就係、是。 其實而家有唔少選民係想投啲新人，咁呢個係其三就係、是如果係咁咧，我覺得啦，即係你如果你唔去協調咧，到頭嚟其實係令到其他嘅路線嘅人咧，嗱你唔好話嗰啲即係有份去協調，但係有進步嘅人係少咗機會。咁除非你問你同我講，你就特別叻過另外一啲新嘅嗱，因為我哋今次有份去參與35+，我唔能夠講係全部都係啲泛民啊乜乜，即係你知雖然啊， 唔係好多數人 咧，今次好 多數人 好 闊啊，因為好多即係聲稱本土派 嘅，前雖然前幾日我聽阿鬱敏嗰啲話咩啊，仲自己呢個新泛民啊咁啲，咁我唔好玩呢嘢，我真係唔好玩呢嘢。咁你真係有好多數人，鬱 敏都好似再出嚟選喎，而家好似話 係，我唔理啊，我總之我話你又係有好多新人係真係有參與35+。咁而我亦都想講，認唔認同我哋理念咧？其實唔係我哋話事，或者我哋有咩論述特別巴閉。35+得唔得？係市民嘅意思。一日未開票箱，我一路都唔能夠話35+得唔得，因為咧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認同35+，咁你咪投35+做推薦嘅人咯。咁如果你唔認同，咁你要投我唔知道你投邊個啦，唔參加嗰啲人啦，總之。咁你投佢，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因為你同我判斷係唔同。 其實我諗咧，我係大家可能見到網上嘅言論咧，都係我係並非傳統泛民嘅一啲論述啦。我會好思考到過往一啲投票記錄啊，啲論述嘅情況。但係大家都記得啦，當初我係講起單程證，有啲傳統泛民就係鬧鬼我嘅咁樣，我同范哥喺當年福會受敵咁樣。嗱，其實我哋民主派咧，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咧都係要喺過程中做反思。嗱，包括今次嘅35+，我哋要同時思考咧。究竟個目標邊樣較現實，邊樣比較困難？我自己就覺得過半得到的好處是很實在的，但是最後去不去到五大訴求否決兩次財政預算案呢，我是相信是需要很大的運氣，很多機緣巧合，還有要配合功能界別這個，我仍然都覺得這件事是難的，所以受到最多質疑都是這部分，就是究竟能不能夠最後否決兩次財政預算，究竟第二次或者甚至第一次會不會有些較為淺黃的民主派政黨或者功能組別是不肯呢？我們認清是有這個可能的時候，我們就要問自己究竟還值不值得去爭取過半。我自己就回答自己的問題呢，是很值得，因為過半仍然有很多好處是現在沒有的，就是起碼不用這麼多前黑警保安在個議事堂。大家有沒有留意全世界的議會是得香港是這麼多保安的，保安治港的現在。所以我們要解決陳慧安，解決保安，我覺得唯一方法真的是過半。所以為什麼我雖然會有少少質疑最後的五大訴求是否得到，但是我都參與這個35+，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在10月得到很多即時的好處。 我記得他其中聲明裡面有講有個講法嘛，佢話哇你籌錢籌350萬，咁、已經可以打30次暴動官司啦咁樣。第一首先我哋籌款有星火啦，有學聯啦，有612。咁但係我照樣同你計數好唔好？即係我照樣同你計數，就係話如果我贏到一個職位。究竟你是值多少錢？首先即係 資源戰。 首先你就98個月啦。咁都係98個月，究竟你存袋啊，俾個組織啊定乜嘢，就即係個個人自己諗啦。 請手足。 咁但係我其實我都成日都覺得你落竇嗰98多，你都唔係話即係捐到乜，唔係逼你做呢樣嘢，但係。喂，大佬，你有這個實報實銷開支，開辦事處，其實呢些本身都已經是話請手足嗰啲説法嚟㗎啦。探監權咁，即係探監權。 公務探訪。 公務探訪。 呢個 係普通市民做唔到嘅，係區議員同埋立法會員先有嘅。 係啦，咁啊， 亦都係唔會佔用到嗰啲手足嘅親人探訪時間。 係，咁啊，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你喺政策倡議上面點樣去幫籌權發聲啦？係。另外就算你話，即係你加埋有咁多樣嘢，究竟係咪只係嗰350萬？同埋我想講嗰350萬裏面其實好大筆數，點解搞到即係一個咁嘅數額咧？好大部分係走咗去做臨尾嗰次民調。 係。 最煩嗰樣嘢，而家我哋嗰個位係第一啲傳媒機構。 咁我哋好難依賴佢搞民調。 唔肯做啊！一八年嗰次補選咪就係咁樣咯，係。係 咁我喂咁我冇理由守株待兔，等佢哋出個民調㗎、啊、或者你信唔信人哋嗰啲咩香港研究協會啊？嗯、啊親中嘅。咁好啦，咁你唔信，咁好啦，我哋唯有全部人，咁你全部人一齊參與喺呢、這個啊初選，但係又一齊做一個民調出嚟。咁而最後個民調大家0.1就0.1，你輸0.1就係要退㗎啦。 嗯 我不敢搞，我是處理不到那個客觀性問題、因為你告訴我要怎樣搞，如果不是 似乎新西就容易一點處理一點、新西因為是一個叫做 binding， 即是要一定要、確保到即最後是六席，另外那些是不參得選、所以其實現在都是我不知道最後決定怎樣，就是因為討論過究竟新西是不是值得做民調呢，因為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新西的跟其他有一點不同，就是 一定是六個，就是最後是去到最後六個了、所以其實臨尾的民調相對於其他區，其他區複雜一點，其他區呢就是可能呢入閘的數是大過目標議席的， 九龍東五出三這樣， 是的，所以 我自己 都會覺得如果是在節省即開支角度，這個是可以想 的 我們都盡量壓縮個開支，還有現實我想跟大家說現在是遠遠未籌夠， 是可能做不到，不是因為不需要做，而是根本就籌不到， 可能我們都未想到怎樣去吃那條數，真是陰功，但雖然現在我們參與的是有52隊，不過如果你又這樣想，喂52隊除回300多萬，那你就可以想到其實現在支援了52隊人怎樣去得到一個人民授權的可能嗎、那這個就是處理初選上面嗰啲技術上的問題，即係你唔好攞打30次暴動公司都得㗎啦嘛！而家都我相信612又好，或者其他嘅支援又好，都基本充足啦。 佢講法根本唔成立嘅，喺個運動我哋有時都聽唔少㗎啦。你行喺前邊，跟住嚇咁後邊嗰啲和理非點啊？喺後邊和理非啊？點解你唔衝去前邊啊？你做緊文宣嗰陣時候，佢話點解你唔打國際線啊？你打國際線嗰陣時候又唔使你手足啊？咁即係咁嘅，其實係而家因為9月嚟啦，我哋要做最好嘅部署嘛，咁當然就要有呢、這個。即係要希望將比例代表制嗰令到民主派嘅政治實力碎片化嘅壞處減到最少嘅初選咯。 香港 就係咁啫嘛，其實 香港民主運動搞咁多年最大嘅窒局就係嗰個比例代表制，就係搞到全部政黨離散，然後又有路線之爭，搞咁多年。喂，大佬，而家成年過咗啦，出去遊行。即都好重打壓啦，國安法又嚟，即係好多路線，大家成日都覺得，喂唔去點算啊？日日都咁多唔公義，文革式批鬥老師係咪啊？上庭又亂咁嚟啲官，咁有咩出路嗱？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係繼續嗰個精神嘅，就係喂，不斷地嘗試 實踐，嘗試睇一睇個效果係咁樣，未過去未試過，我哋未用一種新嘅策略係去做咯。 我都係懷住嗰種35減嘅説法嚟到去做嘅，即係雖然我哋成日話35減，35減最近就喺度講啊，就話啊，你過唔到35又點啊？喂， 繼續 抗爭㗎啦！35，你今次9月都係要投㗎，係 啊， 你贏幾多，全世界都望住㗎，係 啊， 是啊， 你要記住，除非香港有朝一日是去到非建制派又好、民主派又好、反對派又好，認為是要透過總辭杯葛全面撤出議會，走到去街頭抗爭嘅啫。如果唔係行到呢一步嘅話咧，議會呢條戰線始終都要打落去噶嘛。其他係國際上面係有先例嘅，歷史上面係有先例嘅。無論以前國民黨白色恐怖嘅，即係台灣嚇，又或者呢個波蘭。他哋有得去選舉的話，都要打呢條選戰，係去同呢個嘅強權係去喺個平台喺個議會裏邊係去抗爭噶嘛？係。 咦！我見到佢哋揈咗幾下，咪都係要休息下。 我可唔可以補埋最後一句就係話，因為我最近即係睇好多啲咁嘅歷史咧。係。好，我諗今日同大家講2020年立法會選舉，可能係最後一次選舉咁嘅。我諗大家都唔會覺得咁荒謬。 有可能啊！ 喂， 真係有可能。 喂，我哋睇翻好多歷史，其實嗰種艱苦咧係經年累月嘅，即係光州事件之後經歷咗8年先至有南韓嘅民主改革。文革係10年。其實嗰啲人嗰咁多年嚟都係好難捱嘅。我哋嚟緊可能係好難捱嘅。 大家一齊捱，好，我哋 係應該即係再 唞一唞先。咁翻轉頭咧，就即係今日其中一個即係大嘅新聞，就係喺凌晨嗰陣時，呢個美國參議院通過咗呢個香港自治法案。我哋翻嚟同大家傾呢一單。